in Love。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2月23号，星期四了。外面呢终于是天空晴朗，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明亮的感觉。可能因为前两天这个下雪的关系啊，阴天，所以这样的蓝天呢也算是一个最近以来不错的天气了。如果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的话，也会感觉到有点幸福感啊。那音乐随心听，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来陪伴你，送出很多好听的音乐。刚刚听到这第一首呢，就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 DJ 川村光利，他是非常擅长这种 hiphop 加上爵士，所以听音乐的时候呢，会觉得很陶醉，好像是你的另外一半在楼下等待的时候，然后你的头脑里面会浮现各种浪漫的一些遐想。音乐总是会给人一些情景。昨天就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呢，他说洗澡的时候特别喜欢去听一些音乐，然后如果这段音乐呢，因为之前我自己做了一个公众号，大概歌单都是20分钟，所以他就说听那个歌单20分钟刚好是一个洗澡的时间，所以就要求啊，说如果有一个歌单是专门为洗澡的时候去陪伴去听的就更好了。先送你一首歌吧，莫文蔚的洗澡时唱的歌。 承诺只唱到一半，然后越来越勉强，好像什么跟什么，谁的词写的那么长，管他美满或遗憾，总不成一声不响，何不跳过那一段，洗澡时唱的歌不怕越唱越乱，不慌不忙唱边忘，就让一切不靠谱又怎么样，谁知道的你自己累是否夸张，别人的荡气回肠和我不相已经不相当。 无伦这首洗澡时唱的歌，如果真是在你洗澡的时候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感觉到是不是会觉得很惬意呢？送上林忆莲的这首再见被爱。 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什么的境界都爱自自然地度过，去到这里就如雨物忘我，回复身心最初，面对心境内一片拼搏，秒闪瞬间闪过。除了心，只有心可以解心锁，烦恼多因我要得多，你只失轻自然，怎会有风波，有就像跌入了恒河。情路太弯，过就过，当是个经过，感动的爱当作一次自作。沿途上遇上什么都欣赏过，投入时便快乐一起过。再见悲哀，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什么的境界都爱自自然地度过，去到最美就如雨物忘我，回复身心最初，面对心境内一片拼搏，这么最好不过。傻也好，痴也好，因你记得多，忘记的比你记得多，怀念最好，我便会继续爱惜我。花瓣飘过，你再不顾结果，人全没在世，就此沙粒飞过，谁又曾为了谁褒贬过。再见悲哀，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什么 歌手当中呢，有人说歌手是林忆莲和他的朋友们的演唱会，而且呢，在歌手的这个采访导演的时候呢，导演就说，好像跟每一个歌手去谈的时候都会说，嗯，这次有林忆莲，那大家都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了。那林忆莲每一场的发挥都是非常的稳定，而且呢，都会把任何的歌曲变成他自己的风格。这首歌曲呢，出自于他的专辑《本色》当中，是由林夕来作词的。看到朋友就说开口贵啊，眉眼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的留言，开口贵系列，我想林忆莲应该有很多歌曲会给你这样的感觉吧。听歌的时候也欢迎你在新浪微博的音乐随心听986，微信的 YGTP986 当中来找到我吧。我们来接着听林宥嘉送上的这首《拥有》。 不介意你又忽略 在乎你偶尔的沉默，耳朵听见幽暗嘲笑有，有没有什么心事要对我说，我已等候那么久。快乐是你不用分心想起我，难过是请一定记得联络我，让我分享你的苦，带走你的忧愁，我觉得这样也算有你。在乎你偶尔的沉默，耳朵听见幽暗嘲笑有，有没有什么心事要对我说，我已等候那么久。想起我，难过事情一定记得联络我，让我分享你的苦，带走你的忧愁，我想要有你，一切是什么快乐是你不用分心想起，难过事情一定记得联络我，让我分享你的苦，带走你的忧愁，我只求这样把你拥有。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所以 Free Tempo 的这首 Tomorrow， 好像夏天的风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吹过来了。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 Little， 他说呢，突然呢听到了在电台当中放这首歌，会感觉到好像身边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离我而去，至少就现在这一刻，我能够听到自己喜欢的歌，能够把寒风隔在玻璃外面，安静地去过现在的时光，这就是所谓的治愈吧。也非常的荣幸能够来治愈你。好的音乐呢，总是会让人感觉到心头一颤啊。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Free Tempo， 有一支组合，他们是 At Seventeen， 他们是人山人海旗下的第一支组合，是由卢凯彤和林二文来组成的。两个人的风格呢是大概以这种电子民谣为主。第一张的专辑是在2002年的时候推出的，当时推出之后就获得了很多的好评。那他们的这种很清新的乐风在香港乐坛真的还算是比较的少见吧。现在马上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请你不要睡好吗。 台上的光，

托的简单的又美好的又见炊烟，来自于王菲的翻唱。欢迎回来，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的2月23号星期四，可能有很多人呢会羡慕王菲这样的生活状态吧，随性的，然后呢无拘无束，特别能够做自己，好像她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当然喜欢她的人很多，对她的生活方式以及唱歌，包括最近那一场演唱会的诟病的人也很多。但是呢，是究竟要生活在别人的嘴里，还是生活在自己现实的生活当中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总之以前的那些歌，歌词好像不是很复杂，就那几句，但是不失韵味，你可以反复的去唱，也会给人无限的遐想。有什么想说的要说的，都欢迎在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来找到我吧。大火的这部电影 La La Land 爱乐之城，大家都非常喜欢下面的这首主题歌。 手提着沉重的行李，你是在我和你未完成的旅行。你在哪里？一道解不开的谜题，隐藏在我和你未完成的作品。 这是一首陈绮贞自己演唱作词作曲的《小尘埃》，林宥嘉呢也唱过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不少人呢会听到，先听到林宥嘉，然后又找来了这首原版的《小尘埃》，出自于陈绮贞的专辑《吉他手》当中。好像陈绮贞也是很多朋友在上学时期的那样的一个文艺女神，唱的每一首歌呢都特别的文艺，白裙子长裙，然后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呢，大家会喊她陈老师。来了一首比较小众的歌，但是很有意思， Maria Hill I Want You。 Turns out I've got some space. I love to drink alone. I hate this empty place. I like to spend some time. You look like Friday night. I'd like to dress you up and take you on a carpet ride. I've seen a couple things. I know the way it goes. Like everybody says, 'cause everybody knows.Maybe you're the one for me. We could be so cliche. I hate to see you leave, but love to watch you walk away. I've been so tired on the weekend. I've been holding on too tight. I never thought I'd be thinking I want. I've spent the whole summer sleeping. You've been staying up all night. I never thought I'd be thinkingDon't make me play this game. Don't have the time to waste. Don't need to read my mind, 'cause I'll just tell you stay. Why don't you show me wrong, and I can show you why. And if we're not too careful, baby, we can both get lost. I've been so tired on the weekend. I've been holding on too tightNever thought I'd be thinking I want. I've been the whole summer sleeping. You've been staying up all night. I never thought I'd be thinking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So let me take you forTight on the weekend. I've been holding on too tight. I never thought I'd be thinking I want. I spent the whole summer sleeping. You've been staying up all night. I never thought I'd be thinking I want. I've been so tired on the weekend. I've been holding on too tight. I never thought I'd be thinking

一双一双 这是2010年黄韵玲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美好岁月》，其中这首《素描》，这距离她上一张唱片发行的时间1986年，已经有20几个年头了。这么长的时间，超过了很多朋友的年龄吧。不过这张专辑一共有10首歌，还是推荐大家来静下心来，好好的听一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是 Hilton FM 带来的《Easy Living》。祝愿你有美好的一天，这么好的天气，赶紧出去晒晒太阳吧。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听音乐吧。 Gotta dig, gotta dig, alright. Moving to the red light. You gotta. 北京时间